整条街都是吃蛋卷的人。 丫丫，快点快点，再不走就晚了。 咪咪在楼下高声叫道， 来了来了。丫丫抓起小花篮，从窗台上跳了下来。 没有人看到吧？ 丫丫看看四周。 不能随意使用魔法， 咪咪提醒。 知道了，你不催我吗？ 呵呵，咪咪和丫丫相视一笑，手拉着手一起向千层街走去。今天是蛋卷节，全国所有的蛋卷都会在千层街出现。 丫丫你看，整条街都是吃蛋卷的人。 真的耶。丫丫看着街道两边的展示台上各种各样的蛋卷，又看看自己手中的小花篮。 哎，我怎么没拿一个大点的篮子呢？啊，我连一个小花篮都没带， 咪咪大叫。我们装进肚子好啦。 嗯，这个怎么样？ 面粉好像有点多，不好吃。 这个是柠檬黄的蛋卷耶， 还有胭脂红。 哎呀呀，这个是葡萄紫耶。哇，看这个彩虹蛋卷啊，七彩的，你看一圈又一圈不同的颜色，多好玩。 蜜桃味的蛋卷，你那个什么味道？ 蓝莓。 咪咪和丫丫边走边看边吃，整条街都是吃蛋卷的人，现在又多了两个。千层街的尽头，一个小小的展台，放着不起眼的蛋卷。不知道因为这里是街道的尽头，还是因为这个展台太小，蛋卷太普通，没有卖相。这个展台好冷清。丫丫的小花篮早已经装满了。 咪咪，你看，这个是最原始的蛋卷呢。 嗯，是呀。好久没有看到过了呢， 尝尝吧。展台后的老奶奶笑眯眯地说。 咪咪拿起一根蛋卷，丫丫也拿起一根蛋卷。其实他们的肚子也像丫丫的小花篮，早已装满了。 老奶奶笑眯眯地看着他俩。咪咪咬了一口蛋卷， 酥脆纯粹真味的蛋卷香。 丫丫也咬了一口，他们相视一笑， 这是我今天吃过最好吃的蛋卷。 咪咪和丫丫异口同声地对老奶奶说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